封这个怀让禅师讲的魔尊，就是希望他成为镜，所以他答一句，他说大和尚啊，他说魔尊怎可以成为镜啊，尊是没有光辉的嘛，他怎可以做镜来照呢，所以魔尊就不能成镜啊。当时这个怀让禅师的弟子就讲句啊，他说既然魔尊就不能成镜啊，他你日日坐在那里，难道又可以成佛呢？咁啊，呢个道一禅师啊，总算系一个聪明人啦，一个好有智慧嘅人啦。佢一听佢呢一句，成日坐住，咁啊点可以成佛呢？佢因此咧，佢就觉悟啊，佢就智慧咧，净系坐，咁啊好似一个木头咁啊，挤喺度，有乜唔同啊？你全无理想啊，都唔明理，你点可以行咧？点可以修咧？咁佢从今以后啊，佢就亲近嗰啲善知识，咁啊当然第一个啊就系、是、亲近呢个怀让禅师啦，咁啊因此咧佢就即刻叩头，咁啊顶礼啊就请怀让禅师就开示，咁啊大和尚啊，既然成日坐啊唔能够成佛作祖啦，咁啊现在我哋请大和尚慈悲就开示啊。咁啊，當時呢個懷讓禅師嚟嘅手計，佢話心地就含珠種啊，咁啊遇擲就色皆物，就三昧花就無相啊，個何壞都復何成咧？意識係話心地就係含珠種，就好似一個農夫啊，佢有好多嘅種子啊，又有苦瓜種，咁啊亦有黃瓜種啊。咁啊，亦有咧矮瓜种，亦有啲咩菜种，但系嗰啲种子虽然系好多啦，咁啊，如果你唔好啲栽培一下，撒落个地下，淋下水，又冇咗啲阳光，你又唔落啲肥嘅，市面上佢会唔会发芽？当然就唔会发芽，更加谈唔上啦。日后结果咧得到受用啦。其实我哋呢个自心里边。都是一样啊，有好多个善根种子，有好多个善法种子啊。咁但系如果你唔藉呢个名师开导启发你啦，佢又点可以生起呢个菩提之芽呢？亦都说明啊，你做一成日咁啊坐喺度，咪好似一嚿砖咪摆喺度咯，全无理想啊。佢话你要明白。你虽然这个智性里面有种种的功德性财，但因为迷嘛，你一向不知道，那你只是坐，你本来就是不知道，只是坐，你又怎样知道呢？那你一定就要亲近那些善知识，那你遇到那些善知识，你就亲近它，你听那些善知识的开示，或者讲经的法语，咁啊，启发你自己嘅善心，咁啊，然后你先至修行，使你自心嗰啲种子啊，咁啊发芽，咁啊，然后藉着咧你自己呢个修持嗰种嘅功德嘅培植啊，咁啊，日后就会开呢个智慧花，就会结成呢个菩提果啦。咁啊，你嘅心地含珠种，遇杂就色皆萌芽。他说三昧花就无相，何坏复何成呢？他说等到你日后开悟了，正到这个三昧禅定之时，其实我的本体都是清净，是无相可得，所以你心地的那些种子既无坏亦都无成，道一禅师蒙这个怀让禅师开示，他才是悟明自己的心地，因此愿下开悟。由此之故，他就亲近怀让禅师有十几年，都是住在这个南岳的波野寺。那也都说明了，你不听经典文化了，今时今日很多人都是这样的，你叫他听一下，他真的好像都值得一听一样的。哎，他以为自己信佛了，揸住两部书，随便请两部书 佢哋好似就大法师啦。咁啊，睇睇咁啊，转来转去啦，喺罗浮尖里边啊，越转咧就系、是、越紧，始终咧走唔开啊呢、這个牛角尖啊。如果你话就咁样请几部或者普通嘅书睇下，咁啊就可以当法师噶啦。咁啊历来嗰啲高僧大德啊，咁变成外边参学啦。咁啊落雨就系淋，大风雪就要受呢个寒冻之苦啊。咁佢哋岂不是咪白受呢啲苦？其实不然啦、啊，每一个事情都要有命师指导啊，千万唔好咧。耽误咗自己呢个大好光阴，所以后来咧，中怀让禅师一生啊，佢有六个大弟子，咁啊六个大弟子咧都各有一套啊，各有所悟，都为呢个怀让禅师咧所引证啊，证明啦佢就开悟。咁啊，其中一个咧，佢就讲啊，佢话得到我呢个眼眉啊。咁啊，咩意思咧？佢话禅威仪啊，咁啊，佢呢一个弟子咧，佢就得到我呢个眼眉，因为咧佢最好咧个外表个威仪啊。佢话其中一个，佢话得眼啊，即系得到我呢只眼啊，佢能够善于顾盼啊，等于话佢能够善于咧睇人，知道系啦对方乜嘢根性啊，咁用嚟为佢说话咯，所以得到咧。我呢一隻眼，咁啊一個人咧，佢又得到我呢條耳仔啊？點解咧？因為佢善於聽邊文化啦，佢一聽過之後，佢就能夠領悟啊，所以一個人得到咧我呢個耳，咁啊一個人咧就得到我呢個鼻啊，佢能夠咧善於啊係觀察呢個氣氛啊，咁啊一個人就得到我呢條鼻。得到我呢个嘴啊，因为佢能够善于说法，佢话一个人咧就得心啊，佢话能够咧正到自己咧呢个本性啊，佢能够自己开悟啊，了达呢个自心个本性啊。嗱，咁啊六个人当中，即使系得唔眉、得唔眼、得唔耳、得唔鼻。得唔切啊，都系属于呢个外表啊。唯有呢个马祖道一禅师咧，咁啊怀让禅师咧证明佢，佢话得唔深，即系得到我呢个心地法门，咁啊即是开悟啦。而同本经所讲啦，所谓正道啦，呢、这个诸法实相嘅本体，咁啊当然佢可以继承啦。呢、这个怀让禅师咧，嗰、那个宝座啦，所以后来啊，佢就叫做马祖，佢就道一禅师。咁啊，在佢之前，嗰啲出家人咧，冇乜嘅大丛林挂单噶，都系咧东住住，西坐坐，即系冇一个得固定嘅大道场啊，收留嘅。咁啊，到个马祖咧，咁佢先至觉得一个出家人啊，所谓混水僧啊，系应该入个鸡宿，所以由马祖手上咧就开始啊，建呢个大丛林，咁啊，认请做主持，以同咧开单接众啊，咁啊招呼嗰啲出家人，等到嗰啲出家人咧。有一个好好的安身立命处啊，有一个好的地方咧，佢自己用光，佢自己修行。但系由于马祖咧年事已老啦，佢即使有咁嘅道心啊，咁啊坚重立，但系佢冇办法咧立得到规矩啊，佢哋已经去世啦。所以因此啊，到佢下一代呢、这个八丈禅师咧。咁就立規矩啦，我大家同住有啲咩規矩，點樣行，點樣坐，點樣出入往返，都有一定嘅威儀，等於話咧唔能夠隨隨便便咧係馬馬虎虎啊，失咗呢個出家人嘅威儀。咁啊，由呢一位咧 百丈禅师就开始立呢个丛林个规矩啦。所以我哋有两句话，话马祖建丛林，佢就百丈就立清规啊。咁所以现在咧，到今时今日，所有全中国嘅大丛林，当然咧总有多少唔同嘅，每一家点有多少唔同嘅，但系呢个大纲咧都离唔开啊。呢、这个百丈祖师的清规，嗱咁啊讲到念金刚经的好处，当然有很多个故事啊。在明朝世宗嘉靖的末年啊，咁啊福建漳州，咁啊有一个穷苦的人咧，可能个生活艰难啦，咁佢就出家啦，佢就好想去修行。但是自己呢不明白这个方程式啊怎样修呢，欲想啊请教人嘛，他亦都无人可问啊，是一个很苦恼的人啊，他既然发生出家想修行，不懂得这个理路，想请问人又无人请问啊，是一件很苦恼的事啊。所以我们呢，如果自己有因缘出家，咁啊，亦都咧有人家开始明白呢个修行嘅理路啊，系一件咧好幸福嘅事啊。咁啊，几知呢一位出家人咧，佢虽然出咗家，但系想修行又唔知得点样修，想去问人又冇人问啦。咁佢每日咧喺佢师傅嘅地方咧，咁啊做苦工，有时又担下泥补下地方，有时又挖下地种菜。咁啊，总系做嗰啲苦工啦。咁啊，但系由于佢发心发得正啊，咁啊，三宝慈悲就加俾佢哋。有日咧，咁啊，有一位咧，所谓行脚僧啊，即系有一个出家人咧，路过佢嗰个地方，咁啊，住响佢嗰处，咁佢当然咧就系老实咁招呼佢啦。咁佢就见到有个出家人嚟，佢就将自己嘅种个苦况啊。咁啊，告诉呢个出家人，佢话我虽然出咗家，我想修行又唔懂呢个道理，唔知点样修咧。但系想话请教人问下人啦，呢事又冇人可问啊。佢话所以今日遇到你老人家嚟，我就请教你老人家，出咗家之后，我哋应该点样去修行啊？咁啊，呢个老人家咧，总算系懂啲佛法啦。咁就教佢啦。佢话你想。咁啊，了生脱死咧，佢哋应该就好啲去参一句话头，佢哋念佛之谁，即系咧我家念佛系边一个念咧？你好啲参究一下。如果你话我念，其实呢个我系玩玩花花，根本就唔系真我，所以参究一下。除咗呢个生生灭灭、有生有死呢个幻区之外啊，呢、这个真我系边一个？意思就是这样，咁啊，因此就听咗呢个老前辈开始一句，所谓参呢个念佛是谁之后啊，咁佢就离开佢自己呢个地方，佢就干脆啊走到呢个山洞里面啦，咁啊自己修苦行啊，咁啊日日咁啊叫呢个老生咁啊教法去参，咁啊念佛是谁啊？究竟是哪个念佛呢？他由一心一用功参禅啊，参究这个念佛是谁这种理论，所以他对自己的生活呢就很平淡了，穿那些烂烂破破的衣服，没有这个食粮，没有油，没有米，没有盐，他就干脆执地下的树叶和前后那些野生的生果呢来吃，生活真的很苦啊。咁但佢族家咧，仲有一个母亲啊，以同一个咧亲生嘅大子。咁啊，当佢出咗家之后咧，佢个母亲同个大子咧都好挂念佢啊，亦都知道佢走去呢个山洞里边修苦行。咁啊，因此佢个妈妈咧就系叫佢呢个大子啊，咁啊，大子一出步，咁啊，等佢啊做件衫着下啦。咁啊，帶多好多嘅食物，咁啊，等佢呢個飲食啊，略為改善下啦。咁啊，佢就大致奉母親之命啦，咁啊，買咗一匹布， 同埋咧儘量啦攞得幾多算幾多啊，嗰啲飲食。咁啊，上到呢個岩洞啦，呢、這個老修行自然嘅地方，但係佢咧坐喺個地方啊，參啊，咁啊喐都唔喐，係又係一尾沉沉醉醉咁啊參，面不思睡。即使佢個弟子啊，送布送飲食來啊，佢都睇唔到聽唔到啊。咁啊，佢呢個弟子睇到咁嘅情形，亦都唔嘈佢，唔打曬佢啦。佢就將帶來嗰啲布啊，同埋嗰啲日常用品嘅飲食咧，咁就放低喺個石上邊，咁就離開咗啦。咁啊，但係呢位老修行咧，佢根本睇都冇睇下，佢就根本咧就唔理呢件事。咁啊，於是咧，咁啊過咗啊一段嘅時期，咁啊佢個大子咧。咁啊，再去呢个岩洞一个探去啦。点样入到去咧？嗰啲饮食啊，已经啊发晒毛得牛烂晒啦。个匹布啊，咁啊仍然仲喺处，原来摆成点就系点，未曾喐过。佢个大姐叫佢一声，我细佬啊，佢根本亦都唔睬啊。咁啊，佢呢个大姐仲系世俗人啦、啊，见到佢呢个细佬咁唔懂呢个人情，佢一嬲之下。他就走人了，从今以后就不去看他这个弟弟啊，他就叹了一口气，他就回屋企再不去看他这个弟弟了。那经过几年，那他有些功夫了，他参这个念佛是谁呢，有些功夫了。那当时呢，这个世面呢有很多外边的走难的人呢，咁啊，走到呢个岩洞里面，咁啊，肚啊好饿喎，咁啊，睇见一个穿得破破烂烂嘅和尚，咁呢啲逃难嘅人咧，就同佢翻完啊，佢话大师啊，佢话我呢几日冇食嘢噶啦，佢话我哋走难啊，佢话你有啲咩好嘢可以帮下我哋，俾我哋食餐好嘛？其实佢自己咧亦都冇得食啊，佢都系受苦啊。於是來多嘢俾你食啦，咁啊佢一次就帶呢班人咧，同你跟住嚟啦，咁啊走到個山洞門口啊，執嗰啲石頭，執執埋埋咧，差唔多有一大煲啦，咁佢用火嚟燒啊，佢煲啊，佢煮啊，咁啊煮咗一個時期咧，咪只係我哋好似煲飯啊、煲芋頭一段咁嘅時間啦，同樣係咁長時間，咁啊嗰一煲石頭仔啦。个个都变成啊，即系粒粒石头仔都变成咧，一个个好似芋头咁样，咁啊又香又好食啊！咁啊，大家逃难嘅人咧，咁啊食一餐饱饱嘅，咁啊好多谢呢个苦行僧啊！想话高持，但系呢个苦行僧讲啦，佢话你食得饱饱就好啦，佢话你去外边千万唔好同我宣传啦，佢话我咧冇咁多时候嚟招呼你哋啊！我要參事，我要用功，咁啊，其實咧，佢能夠煮石仔變成芋頭番薯噶，咁啊，呢啲功夫都好難得噶啦。嗱，咁啊，又過咗一段時間，當佢個禪功啊，又進一步咧，佢覺得咧，喺呢個洞裏邊修行啊，已經咧好長時間啦。所謂自力有多少成就啊？佢話我哋應該到外邊啦，你頭先要注意。所謂隨機化道咯，咁啊因此佢老人家咧就孭個爛花布，咁就離開呢個岩洞啦。佢走到呢個廈門漳州個大路邊，佢搭一間茅棚啊，真係俾茅棚，俾啲茅草嚟搭啊，咁就茅棚喎。用嗰啲茅草咧搭成一間爛屋仔，咁啊自己棲身。咁佢每日做乜嘢咧？佢就煲啲茶，即係煲啲滾水啊。咁啊，擺喺路邊，咁啊，邊一個人過天時熱咧，你要飲水啦，咁就俾佢哋飲下，順便幫你講下經，講下道理。嗱，咁你估呢個係邊個啊？呢一個人就係明朝啊，一個有名嘅高僧啊，佢就龍富國師。龍富龍即係皇帝啦嘛，皇帝嗰條褲啊，因為俾佢著，所以佢就龍富國師。佢系皇帝嘅师傅啊，咁啊佢就国师啦。但系然则佢点解啊？佢要得到呢个皇帝啊， 俾條龍褲佢著咧？因為當時呢個明朝啊，神宗萬歷年間，咁呢個神宗皇帝嘅太后啊，咁啊就去世啦。咁啊，皇帝皇宮裏邊死人啦，咁啊當然做佛事就在所難免啦，佢應該大嘅排場去做大法事啦。但係呢個京城裏邊啦，要請高僧大德咧，就唔係容易喎。咁啊，嗰一晚呢個皇太后咧，佢就報夢呢個神宗皇帝啊。佢話：我知道呢個福建漳州嘅地方咧，有一位高僧。佢話：如果你想做呢個超度法事嚟超度我咧，佢話你可以請呢一位高僧啊嚟做法事。佢話我就可以超度啦。咁啊，呢個皇帝聽見啦，呢個皇太后咁啊托夢啦。咁佢即刻就係下令啊派人，咁啊走到個福建漳州，咁啊請咗好多出家人，咁佢唔知道邊個係高僧啊嘛，咁佢就即下令要請好多好多，咁啊佢就認為咧請得多啦，咁啊其中總有個係高僧啦，咁啊但係漳州嗰啲出家人邊個係高僧咧，佢自己都唔知啊。咁啊！既然皇帝下令請自己入邊做法事啊，係一件好光彩嘅事喎、哦。咁亦都係一件好隆重啦、好大場面嘅事。所以佢哋咧呢班出家人啊，既然被請啦，佢就擔咗好多嗰啲莊嚴嘅法器啊、銅幡寶蓋啊、一切嘅建設壇場啊、莊嚴用具咧，都搬去啦、擔去啦。咁啊，行到半路咧，經過呢個苦行僧呢個茅棚嘅地方啦，咁亦都口渴，咁飲杯茶，咁啊坐低咧，就話飲杯茶。咁啊，呢一位苦行僧咧，佢就問佢哋啊，佢話：你哋今日擔咁多嘢，行路行得咁辛苦，咁啊，原則你哋啊，各位師傅啊，咁啊去邊度啊？呢一班漳州嘅出家人，佢就话我哋咧奉呢个皇帝嘅命啊，被皇帝所请，咁啊去京城里边啊去做法事，所以我哋就搬到咁多啦，嗰啲坛场所用嘅庄严具咧都要担上去咯，唔系做都做唔切啦。咁啊呢个苦行僧问啦，佢话我可唔可以同埋一齐去咧？咁啊呢一班出家人睇。这个苦行僧啊，这个外貌固然不扬，所穿的破破烂烂，怎可以入宫做法事啊？还有推他了，但是这个苦行僧说这样容易啊，他说我可以帮你担东西吧，他说就算我不懂得做法事，他说你就担得不辛苦，他说我有一铺的力量啊，我可以帮你去担东西，减轻你们的辛苦啊。咁呢班出家人谂下都系喎，咁好啦，你既然咁有兴趣，又肯同我哋担嘢咯，咁咪一齐去啦，咁佢就去啦，一路咁样咧，顺条路啊，咁就去到呢个京城。嗱，咁啊，神宗皇帝早已经得到消息，话漳州啊有一批出家人俾自己请到嚟啦，但系做得个皇帝咧都唔系咁简单嘅，好有智慧。命令皇太后报命俾佢，话系有一个高僧系响漳州啊，咁啊加咁多漳州嘅出家人俾我请嚟，究竟边一个先至系高僧咧？咁啊，佢哋要考验一下咯，睇下边一个咧系高僧啊！佢哋即刻咧叫人请一本金刚经啊，来到啦呢个门口嘅地方，咁你估佢放喺边度咧？佢就放喺呢个门槛嘅底下，佢就考验呢班出家人，睇过佢哋知唔知得自己咧，放一本金刚经咧喺呢个门槛底下，等于话睇下佢哋会唔会咧用个脚揽过去，点不知刚刚摆好啊，嗰啲出家人一担一担嗰啲行李啊，咁啊入嚟啦，咁啊嗰啲守门人啊。咁啊，當然咧，老祖皇帝下令佢知道噶啦，咁啊就叫嗰班出家人咧，咁你哋喺呢度嚟，喺呢度门口入，咁啊出家人只有 聽話咯，你叫佢喺嗰度入啦，咁咪喺嗰度入啦。咁啊，個個咧擔一擔嘢啊，都係咁啊，大搖大擺啦。咁啊，攬過呢個門檻，咁啊，即係攬過呢部金剛經啦。咁啊，入咗去呢個大堂裏邊啦。咁啊，當時咧最後一個啊，就係呢一位龍富國師啊。咁啊，佢咧去到呢個門檻嘅面前。他即刻就放低个大行李啊，咁佢就跪低，佢就唔入啦。咁啊，皇帝咧一睇啊，已经啊心中有数啦。咁啊，仲系唔清楚嘅系咪高僧喎？佢即刻叫啲人掹佢入嚟，但系佢死都唔肯入，仍然一跪喺度唔起身。咁啊，皇帝就问佢啊。他说为什么你不入来，他说皇上啊，他说因为这个门槛底下有部金刚经在那里，他说我怎么可以骑过去啊。那当时这个皇帝都够幽默啊，他说得，他说你既然知道有部金刚经，不可以这个脚踏入去，即是骑过部金刚经啊，他说你可以倒转来入啊，咁啊，即系得头向地啊，咁啊，脚向天喎，咁啊，呢系一个难题嚟噶。佢话你如果你咁啊倒转入嚟啦，你名下嗰只脚啊斜过啊呢部金刚经咯，咁啊表示端正，就唔系话轻慢呢部金刚经咯。咁啊，既然皇帝咁啊下令，我哋呢个龙虎国师啊，佢就果然真系咧打个翻斗，咁啊头向地，咁啊两脚向天啦。咁啊，响呢个门窗外边，咁啊一反嗰只脚过去啦，咁啊嗰边咪企起身啦，个头啊变成响上啦，咁啊攬过咗啦呢个门窗啦，咁就唔怕用只脚啦，就骑住呢部金刚经啦。咁啊呢个皇帝一睇啦，明白啦，呢个先系真正系高僧，咁啊所以特别得对佢啊，咁啊尊敬，叩头顶礼，咁啊嗰晚啊，佢就问呢个龙富国师啊。咁佢话我哋通知我做法事，咁佢话请问大师啊，咁啊今晚点样布置呢个坛场，点样庄严隆重啊？应该用啲咧系乜嘢去庄严咧？咁啊当时呢个苦行僧咧，佢话咁就简单啦。佢话嗱，听日五更天我就开坛，佢话布置坛场咧，你总随便摆个就得噶啦。所用的用具呢，就是一对蜡烛，就是一支所谓铜花，以供一个普通一碟的飲食就可以了，就够了。那当时皇帝一想，真的问你有没有搞错啊，我这是皇宫来的，那是皇帝的皇宫里面做法事，那怎么好像这么简单的，那实际上你这么讲出来应该就不够隆重啊，亦都可以讲为咧悭个随便啦。究竟你系唔系一个高僧嚟噶？佢个心咧就怀疑啊，所以嗰晚咧佢都唔出声，倾咗两句之后咧，佢就走啦。佢走咗就钓到咧几个啲宫里边啦，最美丽嘅宫女，佢要服侍啊呢位苦行僧，要试一试呢个苦行僧咧嗰种嘅功夫啊，是否系高僧？咁啊，嗰晚咧派咗幾個咧最美麗嘅宮女咧，咁啊入到呢個苦行僧呢個住宿嘅地方啦，咁嚟到服侍呢個苦行僧啊，以及同呢個苦行僧咧係沖涼洗身，但係呢個苦行僧咧可以講啊，對景都無動於衷啊。咁啊，呢幾個宮女咧服侍完之後啦，咁啊照樣同呢個皇帝講啊，咁啊皇帝一聽咧。亦都悔恨自己都太过鲁莽啦，睇唔起呢个高僧，所以到呢个时候咧，佢冇法子唔相信啦。呢位苦行僧咧系一个最有道德嘅高僧啦，所以佢就照啊呢个苦行僧嘅意思，咁啊即刻叫人咧，咁啊随便摆张台，咁啊一直咧。最普通的供品，以供呢是一对蜡烛， 你用一支銅翻寶蓋啊，咁就算啦。咁到第二天咧，五更天啊，咁呢個苦行僧咧，佢哋真係咧登壇做佛事咯。咁你嗰個點樣做法咧？佢首先啊，點一隻蠟燭，咁啊揸住咧呢個銅翻啊，佢就走到呢個靈位嘅地方，譬如話超度啦嘛，梗係有呢個皇太后個名啊，呢個靈位擺喺度咧。咁佢就對住呢個靈位咧，佢就講話啦。佢話我本不來，就你偏要愛啊！佢話一念無生就超升天界，你知道話啦。佢我根本就唔想來。佢話你根本亦都唔係請我嘅，不過咁啱啊，路途經過啫，我啊跟埋來，所以話我本不來，但係你偏要愛喎，你又託望呢個皇帝啊，即係話漳州咧，我係個高僧，你要我嚟超度你啦嘛，咁我梗係來咗啦。佢話一念無生就超升天界啊！佢話你因為種種嘅業障煩惱，所以咧墮於呢個惡道啊！咁啊，現在我提醒你，你叫一念之間無生無滅了達本性啊，你就可以超脱呢個生死嘅輪迴，而得到咧出呢個三界苦啊！咁啊，説完之後咧。就係、是、幾句話，四句話，佢講完啦，佛事做完啦，佢就真領磚頭啊！佢話皇上，佛事已經做完，佢話恭喜你啊！佢話皇太后已經得解脱啦。個皇帝一諗，咁容易，咁簡單，麻麻糊啲啊！咁啊，正在咧就懷疑啊，好似諗緊係唔係真係咁靈啊？幾句話又唔見你念經，咁啊隨便講幾句話。你就話令佢超度咗啦，咁啊正在懷疑啊，佢就聽到呢個皇太后咧平時所住呢個地方咧有説話傳出來啦，佢話皇上啊，佢話請你快啲叩頭禮謝高僧啊，佢話我已經唔再墮落啦，我已經超升啦。嗱咁啊，皇帝咧到呢個時候聽到個皇太后講話咧。我就冇法子唔相信，亦都冇法子咧唔相信啊！眼前呢个系高僧，咁啊因此就叩头，咁啊顶礼，咁啊请佢去呢个内廷里边啦，所谓龙而众之啊，请佢食斋，咁啊招呼佢。咁但系皇帝就着龙袍，系穿龙裤噶嘛，无论佢所着任何一件衣服，从外到里啊，都系飘到龙嘅。咁啊，龙袍龙裤啊，咁啊呢位苦行僧咧，就因为住惯咗山洞，出身有苦啊，佢几时睇过嗰啲咁靓嘅衣服咧？所以嗰度皇帝入嚟陪佢食斋嘅时候咧，佢就好注意啊，皇帝着嗰啲衣服，睇嗰条龙裤咧，仲更加得意，两个裤脚都飘到有龙，咁佢定眼咁样望啊，咁个皇帝话：佢话师傅啊，你睇乜嘢啊？你是不是喜欢我的裤啊？那他就点下头，那皇帝即刻呢就回去啊，换过一条，那么将条龙裤送给他，所以因此封他为啊，叫做龙裤国师啊。所以龙裤国师呢就是这样来，那么亦都说明呢，那么尊敬金刚经啊所得到呢一种个好处。咁别人呢唔知道呢个门槛下边咁有呢个金刚经啊，咁直行直过，咁表示佢唔系个高僧啦，而但系佢系一个开悟嘅人，佢就差一句念佛是谁啊，咁早已经呢就开悟，所以佢有他心空啊，佢就知得呢个门槛有部金刚经，佢就唔难过去啦，佢就喺呢个门槛个面前。照呢个皇帝个吩咐啊，倒转头，咁啊两脚朝天头向地啦，然后佢个腰一翻就翻过去嗰边啦，咁啊只脚咪先落地啦，嗰个头一突高，咁啊就攬过咗个门槛咯，好似打个关斗嘅人，咁所以冇法子咧，令到呢个皇帝啦唔信服啊，嗱咁呢种亦都系说明咧，我哋要闻经，呢位龙富国师啊，佢自己出家。住响一个小地方，亦都冇法子咧，可以请问人， 後來他遇到這個機緣，這個老生師傅教他參與佛智垂，他只是聽到一句佛法，怎樣參與佛智垂，他們自己用功照這種理論上去參，他就開悟，所以人有風雲龍富國師啊，咁啊，説明學佛嘅人咧，唔能夠唔聽經；學佛嘅人咧，唔能夠唔親近嗰啲高僧大德啊！學佛嘅人唔可以話唔研究呢個理論。咁啊，理路你都唔明，市面上你又點樣啊？可以修行啊？所以我哋一定咧就係要聽經，用呢個耳根咧去聞法，由聞法啦，聞呢個言語。音声的言教，而令到自己呢得以领悟，得以受用，咁亦都说明我哋呢个娑婆世界嘅众生啦，所谓呢个耳根啦系最猛利，即使你当时唔懂啊，但系咧你听过之后，所谓一力耳根咧都永为道种啊，永远咧就系为你日后成道嘅种子。咁啊，聽經聞法咧係最重要噶，所以就話世尊咁啊，若復有人，佢話得聞是經，信心精進，佢話即生實相啊，佢當知是人成就第一稀嘅功德。世尊事實相者，即是非相，是故如來就説明實相。嗱，咁啊，此一段經文咧，就係明此金剛波野波羅蜜一法。是难以生信的，能够信此金刚波野波罗蜜经的理论，此人甚为稀有啊，功德无量。话世尊，佢若复有人，或者若果咧系有一个人，佢得闻此经，嗱咁啊自己早已经闻此金刚波野波罗蜜嘅理论，自己咧系得到领悟，咁啊现在咧推。几及人啊？佢话如果咧有一个人啊，佢话得闻是经，咁啊如果听闻只一部金刚波嘅波罗蜜经嘅理论咧，呢、这个人咧就甚为稀有啊！因为当机须菩提尊者，佢在上文咧突然间闻到佛说呢个波耶真空嘅理论。所谓离相布施，无住嚟到度众生啊！咁啊，听到呢啲咁嘅理论啦，恐怕冇呢个知音之人，所以因此佢就突然问佛啊，咁啊，世尊啊，可唔可以有嚟咁嘅众生啊？佢话得闻如是言说，甚生嘅将佢生呢个神信啦、啊。咁啊，佛咧当时。就是告诫话俾佢听啊，佢话须菩提，你莫作是说啦。佢话如来面头后五百年有慈悲收福者，佢话依此将佢物生信心都以此为质啦。佛嘅意思就话，在呢个末法嘅时期，都尚且有人咧对此经生信心啊，何况现在佛在世嘅时候，当然都有好多人咧相信啦。咁啊，當時雖乎係尊者啦，佢雖然聞到佛咁樣講，佢仍然咧未曾咧有一句個辯論，等於話仲有疑惑。但係到始終咧，所謂心解意趣，先至信不過佛所講啦，唔會有錯啊！唔單話末世嘅時候有人家信此，所謂非常見佛，無住布施。各种的理论啦，现在佛在世的时候，亦都有人对此理论咧生个信心，个世尊。咁啊，若国嘅有人，即系话唔单我个人咧，现在能对此呢个金刚波若真空妙理，能够生个信心啊！我现在仲有其他嘅人咧，都系同我一样，咁啊，对此金刚波若嘅妙理咧，能够生起呢个信心。佢话得闻是经，属于闻慧啊，闻思修三慧啊嘛。首先咧就系闻此一部经，属于呢个闻字波嘢啦。此一部经一句一句一行一行， 咁啊有人家講解，咁我啊得文史一部經嘅理論咯，咁屬於呢個文字科嘢，啊信心就清淨啦，咁啊三維都屬於思維啦，就係敬信自心清淨，敬信自心啦，本來無一物啦，咁又何處惹塵埃咧？嗱，咁你信得個自心咪清淨啦，你從事咧就係思維。咁啊，即心實相，因為自心本來無一物啦。咁啊，一切法本性空故，呢、這個空理咧就係呢個實相啦。故為即心實相，就屬於呢個修為。就適應今日由呢個文字波嘢，而正信自心清淨，從此起呢個觀照波嘢，咁啊照見我法而空，連空亦都不可得啊！信得个自心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因为呢个清净信心一生，咁就诸法不生啦。诸法不生，咁啊实相个本体就生起啦。所以始终咧最值得我哋研究，最值得我哋注意咧，就系、是、即生实相呢、这个即时，即系话即时无所谓前后啊。只要我哋一念信心清净，诸法不生啊！当下即时实相，所以呢个《大波耶经》里面讲，佢话诸法不生而波耶生啊，就系、是、一念信心清净之时，咁啊诸法不生啊，咁啊呢个波耶实相嘅本体就生起啦。嗱，咁我哋用乜嘢嘅办法能够令到诸法不生呢？呢、这个功劳是由於呢個觀照波嘢啊，咁佢所生嘅波嘢咧，就係屬於呢個實相嘅本體。呢、这個實相本體啊，本來冇呢個能生所生，因為呢個觀照波嘢現，觀照之故，而呢個實相本體不以現前，所以假名為生啦。話世尊就復有人，我得聞是經，信心清淨。咁啊，即生呢个实相。咁啊，当知是人成就第一啦，系稀有功德。当知咧就佛啦。咁啊，同须菩提讲，佢应该要知道。咁啊，是人咧，即系由呢个净信而生实相之人，个成就第一就系说明呢个信心啊，呢个信字咧系为呢个入道嘅前锋。亦都是为一切善法的首领，在这个十一善法之中以信心为首，在灵严经所谓五十五位真菩提路之中亦都是以信在先，若无信心怎可以从文字而起观照，由观照而进入这个实相本体呢？所以信心清净这个信字呢是很重要。但稀有呢就是实相之理，本来不假外求，就是自性本具，是人人都有。我们怎样去求得呢？亦不外乎所谓寻常日用之中，所谓行来进止穿衣食饭，就是在一切法之中而显示这个实相本体啊。就在我哋日常呢个生活中咧，亦能够显示我哋呢个本体，所以说佢为叫做稀有。嗱，功德咧，所谓因功而显呢个果德，就系属于啊我哋信心清净，而信此经属于呢个无漏之一。咁因机无漏啊，我哋亦都可以果上咧契于呢个不生不灭。这个无为之果，那么既然我们一念信心清净，即生实相，显示我们这个不生不的实相本体了，就是属于这个无漏的因果。所以即使你未曾世界这么多的七宝布施，乃至行沙生命的布施，都是属于这个有为的福德。有为福德怎可以比得上啊这个无漏无为的福德的因果呢？所以我们称它为叫做第一是稀有功德， 嗱，咁啊講個此處啦，因為呢段經文第十四份好長嘅，咁啊下次咧係再講啦。